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。哎，有网了，你帮我查查吗？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建文帝得知徐增寿暗结燕藩，怒火中烧，无处发泄，便迁怒于两名内官江宝和马云，把他们各自打了30大棍，贬到了宝钞司。西安门内大街南侧是内宫朱监衙门所在，此时已经接近3更，皇城内万籁俱静，可担子房后边的一间小屋内却不合时宜地传出了阵阵哀嚎。借着昏暗的烛光，担子房管事牌子马奇正拿着一块沾湿的白布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哥哥马云背上渗出的斑斑血迹。昨天被打完棍子之后，马云便被两个小活者小心翼翼地抬到了宝钞司。宝钞司的管事牌子吴三与马奇相熟，赶紧通知他过来料理。马奇到了之后痛哭失声，只哀求吴三网开一面，让他将马云带回自己的房中照料。吴三心软，便睁只眼闭只眼地答应了。马云这才从脏兮兮的宝钞司活着房搬出来，住进了相对干净舒适一点的担子房的单间。一番疼痛过后，马云身上的血垢总算被擦拭干净。马奇拿出一个小瓶，将里边的金疮药粉均匀地倒在伤口上，方擦了擦汗说道：哎呀，好了，幸亏没伤到筋骨，休养个几天呀，等到结了痂就没有什么大碍了。 哼，哪有休养的福分呀，我的弟弟，明天一早啊，我就得去宝钞司做草纸，要是耽误了时辰，被人举报到皇爷那儿，哥哥我这条命啊，就保不住了。 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吴三和咱们兄弟俩还算对付，明日啊，我再过去跟他说说，让哥哥你多休养几日，他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啊？只要他不说，下边哪个小活者敢不长眼的到皇爷那儿去嚼舌头根子呀？ 听到马奇这么说，马云稍稍安了点心，但只是片刻，却又嘤嘤气气地哭了起来。马奇设身处地一想，也觉得心酸，跟着落泪道： 哎，咱们兄弟怎么这么命苦啊？皇爷他在外头有火，与咱们何干啊？凭什么每次都往咱们身上撒气呀？ 马齐本也是乾清宫的答应，先前建文帝因为削藩不顺，抓个由头将他暴打一顿，大手一挥贬到了浣衣局，联想到自己的这份悲惨往事，不由得不伤感。 唉，弟弟你也别太伤心了。 见自己的经历触动了马齐的心思，马云黯然半晌，反应过来安慰他说道， 这就是命啊，谁叫咱们是阉人呢，咱们这种人从进宫那天起就注定是要受糟践的。 马云这么一说，倒又把自己心头那份痛给揪了出来，竟然跟着马齐掉了两滴泪。 什么命啊，我们哥俩成天尽心尽力，哪一件事儿不是办得妥妥帖帖的，可只要是稍微出点岔子便被皇爷往死里整。 上次我去浣衣局，这次是你到宝钞司，都是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咱哥俩就是有错也犯不着罚这么狠吧，他这硬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呀。 马齐恨恨地说到这里，怨气更重，直接提着公鸭嗓子叫道， 他朱允文在外廷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回到宫里头却视咱们如猪狗，咱们虽是宦官可也是爹娘生养，凭什么被他这么糟践呢？ 哎呀弟弟你不要命了， 马云吓得魂飞天外，忙不顾伤势撑起身子，一把将马齐的嘴捂住，急急地斥道，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，这要是让外人听了去，咱们兄弟俩就都得没命。 马齐此时也觉得刚才自己太冒失了，不过他仍然是怒意难平，只是压低了声音，不服气地继续说道， 这皇爷确实不是个东西，我上次出使真定，听人家说燕藩那边的内官都极受燕王器重，燕王对待他们特别好，再看咱们天天走路都怕被树叶子砸了头，却仍然逃不出这般的下场，都是龙子龙孙，燕王和皇爷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 对于马齐的这个说法，马云也深有同感，但嗟叹过后他只是苦涩的一笑说道， 唉，谁让咱们摊上这么个主人呢，同人不同命，你我不认也得认呢。 认什么认啊，就皇爷这德行早晚得被燕王给灭了，咱们呀还不如投奔燕王得了。马齐一言既出，自己也吓了一跳，一望马云，他也是惊诧地望着自己，四目相对过了好一阵，马齐拧着脸憋出来一句， 哥哥在这里混着也是等死，要不干脆咱们投北平去吧。 什么？马云惊得一下站起身子，两只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马齐，当即压低嗓音喝道， 你疯了，燕藩那可是叛逆。 马齐听了哥哥的话，满脸不屑地说道， 切，什么叛逆，燕王败了才是叛逆，燕王要是胜了呀，那叛逆就是咱们这皇爷，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，成着王侯败着贼，自古啊都是这个道理。 听到这儿，马云有些心动了，但想了想仍然是摇头说道， 那也不成，咱们和燕藩素无交情，又没有丝毫的功劳在手，人家燕王凭什么收留咱们呀。 哎呀，你们没有可我有啊。此时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马家兄弟吓得浑身一激灵，马云赶紧大喝一声， 谁呀，谁在外头？ 怕什么呀，是我。房门被推开，江宝的身影闪了进来，此时的江宝完全没有了乾清宫掌印牌子的风光，浑身上下全是纸屑，手上还捏着一卷做到了一半的草纸，他望着魂不附体的马家兄弟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凝色， 我这儿啊有燕王想要的消息，你们俩带上我，咱们仨一起去北平。 零一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江宝和马家兄弟的到来，让朱棣大为意外，尤其是江宝带来的朝廷抽江淮之兵填补河北空虚的消息，直接解开了最近一直困扰他的一个疑惑，那就是南军军力的底细。自藁城之战以后，德州、真定两个大营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，几个月下来，燕军席卷河北，更是将南军打得七零八落。按理说，经过这么多次惨败，纵然朝廷富有天下，也应该是油尽灯枯了。可是最近几个月，朱棣明显感到南军实力又大有恢复，尤其是数月前房昭竟然侵入北平境内，曾经扎营于益州境内的西狼山。为了彻底剪除这支大同势力，朱棣曾率大军围攻，当时真定方面为救房昭，曾经派出过三万大军增援。尽管最终真定的援军被打退，但朱棣也暗中吃了一惊，以真定的实力，怎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恢复过来并派出三万大军呢？先前因燕番探马够不到江淮，京师那边的徐增寿也久无消息，所以他对江淮等地增援河北的情况不太了解。现在疑惑终于解开，原来建文帝为了消灭燕番，已经把家底儿都掏了出来，连京师的屏障都给撤了。等到江宝把军情介绍完毕，朱棣琢磨了一阵后又问，除两淮之外，皇上可有再派援军？江宝肯定地回答道，没有了，按照皇爷和方先生的话，当今天下除了两淮，已经再也没有其他的军马可派了。先前方先生也想用穆侯爷的大军，但因为云南太过遥远，当地彝人叛服不定，所以也不敢轻动。 哦， 朱棣应了一声，然后陷入了一阵沉思。就在这时，道衍突然抬起头，眼中射出一阵精光，说道， 那据你所说，方孝孺调直隶卫所北上，是要遏制我军，为朝廷收集溃兵，整练士卒，重振旗鼓，腾出时间，此言可当真？ 此为小人在一旁亲耳所闻，绝无虚假，皇爷当时也已采纳，但小人当日晚间便被贬到了宝钞司，其后有无变化那就不知道了。说到这里，江宝想了一想，又笃定地点点头，不过皇爷对方先生一向倚重，自齐大人、黄大人被罢黜之后，对他更是言听计从，想来变异的可能性不大。 嗯， 道衍点点头，然后转而用目光向朱棣示意。朱棣会意，对三个内官说道， 你等投我燕番，其心可嘉，尤其是江宝，更是立下了大功，本王来日必会重赏，你们先行退下吧。 说完他又示意马和领他们出去，江宝等人听命叩首，随着马和离开。等到三人出门，朱棣随即问道， 师父是有什么想法吗？ 道衍双手合十，向朱棣行了一个佛礼，却不正面回答问题，而是反问道， 王爷，你以为这个江宝之言有几分可信呢？ 朱棣想了想说道， 十分嘛不敢说，但是八九分应该是有的。 真定和德州的兵力确实颇有恢复，除了江淮、淮北一带，也确实想不出朝廷还能调动何处卫所之兵啊。 王爷，您觉得江宝被贬之后，朝廷军略可有更改？ 将来又可有更改之可能啊？ 绝无更改。朝廷军事，我等虽不知其内幕，但从其动作当中也能窥得一二。两相比较可知，朝廷近期确实按江宝所说布局。至于以后嘛， 朱棣自信地想了想说道， 除非本王与圣庸再次决战，以致河北局势生变，否则一两年之内更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毕竟朝廷眼下已无平燕之力，唯有恢复元气方有可能再战。 说到这里，朱棣一怔， 哎，莫非师父觉得此中有意吗？ 哦，非也，臣之所想与王爷无二。 说到这儿，道衍淡淡的一笑， 啊，臣刚才细思之下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只是此计之成败与南军布局干系甚大，所以需要确认江宝之言无差方能说出。 哦，师父有何妙计啊？ 哎，其实啊，也是一步险棋。 说到这儿，道衍呵呵一笑，突然话锋一转说道， 呵呵，不知王爷可还记得三个月前我军攻占张德之事？ 当然记得，当时张德闭门不出，我军一时奈何不得，便弃城而去。这与师父的妙计有何关联呢？ 此次攻城与臣之计倒是无关，臣只想问王爷可还记得张德守将赵青的那张纸条啊？ 说到这儿，朱棣倒是想了起来，当时燕军刚刚在沛县烧了南军粮草，接着趁势西出大明，杀向张德。张德守将是都督佥事赵青，燕军赶到后，他出城打了一阵却不敌，于是躲进城内龟缩不出。见赵青死守，朱棣便软硬兼施，一面指挥大军攻城，一面遣使入城劝降。使者进入城内，赵青倒也是客客气气的招待，只是当使者提出要他举城投降的时候，赵青便托他给朱棣烧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殿下至京城日，但以二指许帖召臣，臣不敢不至，今未敢也。当使者将这句话传给朱棣的时候，朱棣一笑置之，仍旧攻城不误。随后因张德久攻不下，燕军便转战他处，他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此时道衍怎么提起这茬来了呢？见到朱棣疑惑，道衍含笑问道， 王爷，事到如今，您再想想这张纸条，觉得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？ 哼，当然是假的喽。 朱棣尚未回话，一直没有说话的朱高煦便在一旁插口道， 当时我也在嘛，这赵青打不过我军，又怕咱们攻城，就拿这张破纸条诓父王，只不过咱们本来也没打算拿下张德，这才放了他一马。 道衍轻轻地摇头说道， 哎，二郡王这么想啊，可就太简单了。老衲当时虽然没在现场，但听人说过之后略为思之，却觉得这纸条上的话是大有深意呀。这赵青之言其实是真意假来假意真呐。 什么是真是假来假意真啊？ 哎呀，师父你话说明白一些，咱们都被你绕糊涂了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道衍的话说的朱能、秋福等将领云山雾罩，纷纷迫不及待地出言相催，只有朱棣一言不发地坐在位上，若有所思般静待下文。 呵呵，这所谓真亦假者， 是若我燕番靖难失败，那赵卿自然不会认账。即便朝廷知道了这张纸条，他也大可推说是为了保张德而施的缓兵之计。正所谓兵不厌诈，朝廷当然不会怪他。可相反呢，若是我军靖难成功，那即便是赵卿开始的时候果真只是想用其还我军公事，届时也会忙不迭地解释为早已有归附之心，这就是假亦真了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一切依时势而定，这就是赵卿写这张纸条的如意算盘呐。听到这儿，朱棣问道，那师父之意，赵卿其实是心中犹疑，欲以我燕番与朝廷相争的最终结果来决定其之态度，不知本王所言可对呀？不错，其实啊，不光是赵卿，这也是当下南军绝大部分将军的想法。朝廷要将士们与我燕番厮杀，却又搞出什么改制复古、扬文抑武，军中诸将瞧在心里，岂无怨言呢？而偏偏王爷一向以武扬名，重视武功，相比之下，除盛庸等少数几个齐皇死党之外，恐怕绝大部分将军们的心里早就倾向于王爷了。只是朝廷势大，又占据着大义名分，将军们虽然有反心，却又有所顾忌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故而不得已只能听由朝廷驱使。可若是王爷一举攻破京师，鼎定胜局，那他们又岂会继续与燕番为难呢？到时候必会踊跃来投，天下传喜可定啊。道言讲完，朱棣浑身一震，又思索了半晌，他沉着脸挤出一句话，师父之意是要我军趁直隶和京师空虚，一举渡江杀入金陵。不错，朱棣把话挑明，众臣皆是面露惊诧，唯独道演纹丝不动，镇定自若地说道，今天下大事，我燕番如日中天，朝廷已成不知之事，然百足之宠，死而不僵，及天下之力，朝廷完全可以在一两年内重整旗鼓，届时我燕番又将陷入困局。当今之际，唯有趁朝廷元气未复，一举将其击垮，这才是我燕番取胜的唯一之望。天幸皇上自毁长城，将两淮屏障撤去，以致京师门户大开，这便是天赐之计。若我军掠过德州、真定、长驱南下，一路直扑金陵，试问朝廷还有何力可以挡之？掠过德州，直扑京师？道演的话让众人吃了一惊。跳过德州、真定南下的事，燕军不是没有干过，但那时大多只是在山东作战，最多也不过抵达淮北。而道演之意，则是在没有剪除背后敌军的情况下，长驱3000里，直抵朝廷的心脏金陵，而且还是在德州、真定两个大营实力有所恢复，总兵力仍有10余万之众的情况下。如此孤军深入，一旦有失，全军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众人都被道演的大胆想法惊呆了。短暂的沉默之后，大殿内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哎呀，这样做太险了，孤军深入，一旦战事不顺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就算直隶空虚，可京师还有上12位，长江天堑和金陵坚城也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。上次突入淮北是为了引诱德州的盛庸，这次却是要打京师，其实啊，这困难程度不可同日而语，